午后给自己 九六九听资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正式设立至今，已有29位科学家获奖，每位获奖者奖金500万元人民币。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旅游局局长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大力推进新一轮厕所革命，实施厕所革命示范工程，推广厕所开放联盟。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2018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计40天。经过相关部门会商预测，2018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会达到29.8亿人次，与上年春运基本持平。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共同梳理出了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老年保健品仍然为消费者投诉的高发区位居榜首。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丰台区1.7万余名有需求意向的空巢独居老人能够领到智能腕表，戴上智能腕表的老人将会享受到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紧急救助等多种服务。位于东四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内的暖心驿站正式成立，环卫工人、物业保安、文明乘车引导员等户外工作者渴了冷了都可以来到这里打热水、喝杯茶或者是咖啡。影视方面，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各项奖项呢已经揭晓，金球奖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那今年的金球奖共开出了26个奖项，《寻梦环游记》被评为最佳动画片。意大利威尼斯梅斯特市一家医院56岁的高龄产妇在该医院诞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该高龄孕妇刷新了意大利女性自然受孕并顺利产下健康婴儿的历史记录。 甜蜜。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进地狱的平面， 静静的想念。 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放心你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发布通知，加快浅层地热的开发利用，促进采暖地区燃煤减量替代。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均出游达到3.7次，出境游1.29亿人次，继续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地位。来关注新的尾号限行轮换，1月8号到4月8号，周一到周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防硬地达到203.9公顷，完成率达到了102%，超额完成了2017年的供应任务。内蒙古通往东北的首条高铁通辽到新宁高铁开始铺轨，通车后通辽到沈阳的旅程将会由5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我国中东部持续多天的雨雪最近呢开始减弱了，但是预计低温冰冻要持续到13号以后，河南和安徽等地的气温将会较同年的同期偏低5到10摄氏度。长达75集的电视剧《九州海上牧云记》近日收官，尽管它独特的东方美学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艳，让原著粉纷纷点赞，但是总体制作依然是引起了节奏太慢、考验观众耐性等争议。 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记得最后